想在你面前出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萧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在家打冷才不打怵。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徐然。 大家好，我是大佐，这里是 FM98.2M927，每天18点45分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982呢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进行面对面的实时互动。 嗯，同时我们还有一个深度的合作平台花椒直播，大家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这个房间，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上的一些情况的，跟大家互动的一些场景。 没错， 也可以看得出来我跟大佐又是过了两个季节。 今天这俩季节差的有点远。 特别远， 不过还是美的。 没人说不美啊。你这人也挺逗。那在这儿呢还要感谢一下天津裕远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所有人鼓掌，对，多谢。以及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也都是老朋友了。首先欢迎导演制片人卢一，欢迎。 大家好。 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青年演员亚俊，欢迎亚俊。 Hello， 大家好，见面啦。 亚俊杀青回来之后，给人就整个人的感觉就朝气蓬勃的样子。 是吗？ 终于歇过来了。刚杀青了西部战场哈。 缓过来了。 缓过来了。 东方战场。 啊，东方战场。 东方战场。 和西部什么就是名字特别长，就东西结合的那种， 对对对， 那种感觉哈。 对， 那我们期待着这部戏能尽快的在，不要上龙标嘛，对吧？要拿龙标嘛。 是的， 我们静待好消息啊。 好的， 那今天呢邀请二位来主要是看我们今晚戏中戏的最后一个环节是什么呢？就是今晚戏中戏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围读的这个片段呢是什么呢？ 哎，今天晚上围读的这个片段啊，这个最近可是火爆了，叫做《将军在上》。 对，这也是 片段。 哎，对，这也是我们节目很少选择的一种类型，就是现在正在播的网剧。为什么选它呢？我觉得我们编辑肯定也是考虑到，首先这部剧哈，最近都在我们的网剧每日推荐的榜单的头两名，而且每天的播放量都在增长，是非常不错的。 没错。 而且它的演员阵容，这卡司其实也是非常强大的。 声 音轮。还有马思纯，金马奖的这个 影后 的得主，所以从就是演这个演绎的质量上来讲是肯定没跑的。 对， 而且呢整部剧就非常下饭，就是那种轻喜剧、轻爱情喜剧的感觉。 轻爱情喜剧的感觉啊。这个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将军在上的其中的一段呢搬到了我们今晚戏中戏的这个唯独剧本的环节当中。也简单跟大家说一下这段背景介绍啊。 好， 说这个刘勇呢又来到了郡王府。 刘勇，对，没错 啊。对吓了我一跳。你这是 你要对自己有信念哈。你要有信念感。 刘永佑是吧？然后约这个柳希音见面啊，然后这个柳希音呢向刘永说明了自己要嫁人的事儿，然后刘永就疑惑不知道这个柳希音要嫁给谁，然后他就直言说了自己要嫁的人呢便是赵玉锦。叶昭呢与这个赵玉锦商量之后得出了计策来试探一下这个柳希音，于是两人装模作样在房中大吵一架。赵玉锦呢对叶昭破口大骂，说这个叶昭凶悍不似女人啊，不会持家，不会做事，一点都不像个女的。而这个叶昭呢只忙着在旁边给赵玉锦递东西，好让赵玉锦来摔。 对，如果只是脱离故事梗概来单独讲这段剧情，他又不是说每个人都看过哈，简单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故事梗概吧。这个将军在上当中的将军说的是谁呢？其实就是叶昭。叶昭就是由马思纯饰演的一个女将军。 女将。 对，她是一女将，但是呢她从小是按照男孩来培养的，大家也以为她都是个男儿身，而且她还在战场上立下了赫赫战功。 有点类似于这个花木兰的故事。 对，有点像哈，所以这了不得了。然后他立下战功之后呢，就是这个你想这功高过主之后哈，就容易有一些问题。 没错。 所以呢这个皇室的就有人说，这样吧，我给你指个婚吧。然后呢结果那你想指婚你女儿身，你肯定得，但他实际上 对呀， 是不是？那怎么办呢？但没办法，就只好昭告天下，说我是个女儿身。结果这样还被皇室指婚给了当时被称为废柴郡王的一个郡王。 王 对、这个王爷呢，就是坊间传言他有点不学无术啊，也没什么能力啊，好像身体也不太好，就这样的一个王爷，所以叫废柴王爷嘛。然后两个人呢就结婚了，但没想到啊，这俩人感情 还不错， 挺好的。所以也是成就了一段佳缘。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柳希音是谁呢？这个柳希音啊，是叶昭的表妹。 火。 从小他跟叶昭一起长大，但他表妹也不知道他表姐是个女儿身。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啊！从小跟表妹一起长大。叶昭是他的表姐， 对， 从小俩人一块长大， 但是他不知道 表妹不知道表姐是女儿身， 对，他不知道他表姐是他表姐，他只是他以为他表姐 是 他 表哥， 表哥对，所以这个就从小就暗生情愫，你知道吧？就柳希音从小就爱上了他自以为是表哥的表姐，啊、天哪，这关系太乱了。对，而且他还时常就是在梦中有一些场景，就是当这个叶昭打完战争，就是做完战之后，战欲归来，然后迎娶他，对他经常会做这样的一些梦，所以，哎，就真的是爱之深，情之切啊。然后呢，他为什么要现在要嫁给这赵玉瑾呢？就是叶昭的丈夫，就我们刚才一直说的这个废柴郡王呢。其实他是希望自己用这种手段让叶昭看到这个废柴郡王是个渣男，就跟他离了，就不要再跟他好了。他们那个时候还给这离婚起了一特听上去有点美的名字，叫和离。和就和平的和，离婚的离， 和平离婚是吧？ 对，一别两宽是吧？就是所以他希望自己的介入能让叶昭看清楚这个男人的本质。 哦， 但是没想到他其实没有离间他们两个人的感情， 对，反而更加进了一步两个人。 对，他们两个人就琢磨说，这希音为什么突然要嫁？就是我表妹为什么突然要嫁给你呢？明知道他不可能爱你啊，对吧？所以他们两个人就想知道到底为什么他要嫁给他，是不是背后还有一些其他的阴谋？那我们今天排的这段戏呢，就是他们要试柳希音真实目的的那一幕戏。两口子一同演出了一出双簧， 辛苦你了姐 啊！听明白了吗？ 太厉害了你这个， 听明白了吧？但我跟你说啊，我觉得我们节目真的是有这个非常好的眼光的，当然主要指的是我，因为这个剧作为新剧被推荐的时候，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它是卡斯阵容有盛一伦跟马思纯这么厉害的咖位的时候，我跟于浩介绍完这一部的故事梗概，就觉得这一部剧肯定能火。为什么呢？是因为它的故事梗概难得的清楚，它就一条简单的故事线，但是清清楚楚就让你知道它到底想说一什么事儿。所以你就觉得这样的剧它不火没天理嘛。然后后来呢，几天之后也不知道是我们编辑太给面了，还是这部就真的特别厉害，你知道吗？天天我投名， 天天投名， 天天投名， 天天投名。 所以这两天的数据你也可以看到，而且我今天就为了准备节目特别还看了一下这部剧，真的还挺好看的，就不会有就是有一些类型网剧那么假和演技那么失真的那种感觉，就不会，他真的还做的还蛮精致的。 将军在上。 对，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也可以找来这一部剧来看一看啊。 对，那照这么说的话，这种推理能力也是挺厉害的啊、 那必须的呢。 咱要不再推一步让各位听听。 再推一步啊，那我得好好想想。啊，其实刚才说的这个将军在上就已经是我们今天网剧推荐的头名了。简单再说一下数据吧哈。它是在多平台播出的，单人播放量已经达到了9000多万。但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也不是最近的峰值。最近的峰 值应该是1亿， 对， 2000多。 2000还是5000多，反正 1亿 多 了。 反正已经是1亿多的点击量了，所以也侧面证明吧，这部剧确实是还不错的，可以找来大家看一看啊。 没错。 来介绍第二部吧。 对，今天我们第二部推荐的网剧呢，叫做《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播放平台在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5023万。说呢，这个本剧改编自赵钱钱的同名畅销小说，主要讲述了陈小希与江晨19年间共同成长，从这个青梅竹马到错失后再次牵手的爱情故事。这个腹黑傲娇的天才医生呢，还有这个蠢萌的元气少女，全剧气质俏皮幽默，通过展现陈小希倒追江晨一路上啼笑皆非的日常，记录了青春时光里最美好生动的时刻，而且将这个专属于17岁少男少女之间的青涩感情呈现出来，带领观众重返美好的时光。 所以这部剧你看啊，这个 致我们单纯的小 美好。 这名儿就知道应该是一部特别青春啊， 青春剧， 偶像题材啊，就这种剧。每当说到这种剧的时候，亏了有大佐来介绍，因为我实在是不愿意回忆自己的青春。总觉得 为什么呢？ 青春已经过去了的感觉。 这没有啊，这个只要心里一直 你说的对， 没错的嘛。 来介绍一下第三部，叫《猛犬爱神》，是在爱奇艺播出的，单日播放量是10万。单日播放量10万， 当然 还拿到网剧来说呀， 10万。啊， 这个数字对于 有一点儿， 对吧？能避开不避一避吧。但是还是要说一下啊，这《猛犬爱神》这部剧呢，难得它是围绕着一部宠物婚恋话题展开的，它用狗比喻了人，希望能够折射出现代社会人们的恋爱观跟婚姻观。闹呢吗？为什么10万？你看看你这故事梗概写的， 用狗来折射人的婚姻观和爱情观。 对，所以就是大概就讲了几只狗，可能。就是互相啊，是吧？就是那个，就是找自己的狗伴侣的故事吧。 找自己另外一半的故事。 对，但是狗啊，他老觉得是在骂人，他真不是在骂人。这部剧就这么写的。 自己仔细想想。 对，就你看这里边有什么隐婚狗、裸婚狗，还有等等其他的一些狗吧。但这些都是真的狗，不是那个狗。好吧。怎么说呢， 就是真的宠物狗狗。 对，真的宠物狗狗。哎，还是你这么叫比较顺当。我老是叫这个野婚狗狗，总觉得有点别扭，老像骂人。 有点在 骂人， 有点隐喻暗示谁的意思， 什么什么狗的意思，是吧？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狗的意思。 对，真不是啊。 所以说这部剧它也是通过， 能不看别看了。 对对对。 真的，我觉得这个设置有点故意要抖小聪明没抖好的意思啊。陆一，你觉得呢？ 是从这个播放量来看， 是吧？确实是。但是我觉得如果喜欢养宠物的，就是朋友们，你们如果想看的话，也可以找来看一看啊。 就是、大家可以单纯就去看这些，比如说像《萌宠大作战》啊，或者这些题材影片的眼光去看一下这部片子《萌宠爱神》。就是单纯放在动物的视角上，咱别硬是这个人啊， 你别硬是 育 人、 这个、 是吧？你要想说狗的事儿，就说狗的事儿。 对，咱就别再是， 对 吧？对， 就别再想再深挖了，好吗？也挺困难的。好吧，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给大家介绍了三部网剧，有一部《将军在上》是一直刷榜的一部网剧了。今天我们要这个唯独的这个剧本也是来自《将军在上》18集的一个情节哈。然后还有一部就是致我们 单纯的小美好。 小美好。然后呢，在整短之后，在整点之后，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推荐一些网大。大家不要走开，继续锁定我们 FM98.2 AM927以及花椒的活力982，一会儿再见， 一会儿见。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就这样了。 在敲打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错了这句话，你整不好找你们来揍你知道吗？ 那就让我死。 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每天晚上6:45准时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徐然。 我是大佐，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也同时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来收看节目直播，参与直播互动。 另外还要感谢一下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多谢。每次在说到这个公司的时候，我就心里边涌起了一种澎湃的激情。谢谢了。啊，非常感谢千木木材刚才给我们送来的一颗小心心，多谢你哦。 谢谢。 还把我们的视频分享 了。你刚刚什么声音？那是 谢谢你哦，特别可爱，有没有？主持人嘛，百变起来，对吧？ 哇哦， 这是我们互动的听众，要想办法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没错。 这样他们才能继续给我们刷礼物。太功利了，真的。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网大每日推荐吧。那今天推荐的第一部叫做 超级兵王之战狼归来，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单日播放量达到了83万。说这个何勇啊，就是整部剧的男主角，是这个侦察连的退伍兵，讲义气，身手不凡，用这个复员费呢买了辆二手的中巴车跑城乡线路。但是在这个运营当中呢，这个女朋友却遇到了流氓耍无赖啊，然后敲诈，这个何勇呢只好被迫出手。吃亏的流氓呢深夜进村烧车报复，然后这个何勇呢这肯定不服气啊，就带着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复仇，却被这个阴险毒辣的贩毒团伙这个头目叫做刀鱼所制服。然后呢这个何勇哥仨啊就被这个从事正当生意的老板天哥所救之后呢，带着疯子和小新一起投奔天哥，做其麾下这个夜总会的经理，然后这个夜总会呢就生意就好了，然后 挺厉害的。 对对，就去当经理生意就好了。然后这个刀鱼团伙呢就想借着这夜总会来贩毒，但是却被何勇所拒绝。然后这边这个团伙呢就设下圈套，利用美色呀赌局呀将这个他手下那小兄弟小心拉下水。但是这个何勇呢在经历了兄弟背叛之后，又深陷俄罗斯的贩毒集团的阴谋当中，天哥驻守肥江背叛了天哥设下圈套，却遭遇了俄罗斯黑帮的追杀，身负重伤啊，然后却被这个俄罗斯姑娘阿柳莎所救。 那女朋友呢？这没说女朋友的事儿，这就女朋友没了。总之这是一部 IP 电影，我觉得是。 是吧？最近好像有挺多就借战狼这个大 IP 在排的一些网大哈。如果喜欢这种题材剧的，大家可以找来来看一看，因为其实从网大的角度来说，80几万也算不少 的 一个播出量了啊。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花椒，现在有一个叫做 Sam Wang 还有可月都进入我们的房间了，现在我们在线的人数已经有小20000人了，所以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在花椒这个手机直播上的活力982，现在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我们这个演播室的一些画面啊。 没错。 你跟我们互动起来。不一定非得刷礼物，是不是？你要意思一下。 大家要注意这重音啊，不一定非得刷礼物。 说的特别对啊。然后呢还有一些网友也在分享我们的主播，感谢大家。 啊，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啊， 非常感谢。 嗯、然后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部网大吧，叫《喜神之赶尸风云》，是在搜狐视频播出的，单日播放量是41万。哎、今天的这几部网大好像这个播放量都还可以哈。 嗯， 这个片子呢，讲述了民国临时警察杨三喜带着3名警察在调查命案的过程当中啊，和一群日本间谍、土匪，还有民间抗日组织以及赶尸人和国军。这一波人狭路相逢了，在斗智斗勇之后呢，识破了冒牌赶尸人为土匪，擒获了日本间谍，为国立功的故事。 没错， 老厉害了， 那太猛了， 以一敌百呀、啊！我的天、啊，你看，就仨人，带着仨警察，一杨三喜嘛，带着仨警察，把这么一波人都给干躺了。 对，还擒获了间谍。 对，所以说一下这赶尸啊，这赶尸其实是湘西地区苗族的一个风俗，它属于巫文化，这个其实也是来源已久的。一说呢，和祝由科有关。其实这个祝由，我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解。 嗯， 祝由术就有点像我们过去讲的那个跟变戏法一样，你知道吗？ 跳大神， 有一科就叫祝由科。他这个祝由就这两个字，祝福的祝，由头的由。 哦， 所以基本上说到这个，就跟一些过去的一些文化。是文的，包括一些文化传统吧，就是就不点名了，就是都是有关的，所以叫做祝由科啊。那清朝呢，就广为流传着湘西赶尸人的传闻，就赶尸这件事一般都是在湘西那一部分， 它 是那个地方的发源。然后呢，就是赶尸人利用一种秘术，将客死异乡的人的尸体带回家乡，这样的人叫赶尸人，然后让他们入土为安。因为传说，如果你带着一个尸体，就是回到其他地方，就带着尸体行路的时候，往往会碰到一些灵异事件。所以呢，就有了一种专门的赶尸人，是湘西地区有这样的一种职业，叫做赶尸人。那尽管湘西赶尸从未得到科学验证，也并未得到亲眼证实，却成为了很多惊悚电影的原型，所以也就广为人知。这是要特意拿出来跟大家说一说的，因为这是在题目当中提到的嘛，《喜神之赶尸风云》啊。从这个搜狐视频的播放量可以看到，其实也还是可以的。所以呢，如果大家对这种文化，就是有点拜官野史那么个味道的文化，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找来去看一看啊。 没错， 大家说的还是蛮好玩的。再介绍一部网大吧，今天。 对，今天为您推荐的第三部网大叫做《毒舌上司校花妹》，呵。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啊，这个单日播放量达到了21万。故事讲述的呢是这个楚氏集团会长通过怀表穿越时空来到3年前，与这个尹依依发生冲突，错失了见母亲最后一面的机会，还不慎将这个怀表遗失啊。然后这个尹依依呢捡到的怀表本欲归还，却无意间改变时空，将这个楚先生啊送回到了现代。寻回怀表的楚老板呢就收购了奢侈品店，帮这个尹依依解围，两人却并未认出对方。与此同时呢，这个楚老板以这个债主的身份要求尹依依帮助其寻找那个陌生女孩。经过一番误会之后，两人互相认出，然而怀表却不见了。楚老板呢在这个尹依依家住下啊，在此过程当中与这个尹依依然后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情愫呀、爱情呀，还有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然后最后呢，这个两个人还是找到了这个怀表，在新的时空当中，楚老板和尹依依终于再续前缘。 所以也是一个比较典型套路的 穿越剧， 就是也有还有点爱情戏份，是吧？ 对，带爱情戏份的穿越剧。因为我之前这两天一直在看，就是这种搞笑说电影的这样的 一些节目，是吧？ 对，一些节目， 就是他用5分钟或10分钟的时间给你把这个电影 讲一遍，整个一部电影。对， 哦， 然后前天看了一个，就是一口血喷在了玉佩上，然后唰就穿越到古代了。 这脑洞也太大了。 然后说电影，别，万一消失了呢？那这屋就剩我这一人，不行，不能这样啊！ 我还在。 对，然后那哥们就说：“这怎么现在这个穿越都这么简单了吗？之前啊，还要这个 好歹摔一下，对 ，出个车祸摔一下，拿雷劈一下，手插插销电一下什么之类的。现在。” 按脑电波， 对，撞击线脑电波，然后现在一口血， 就是太简陋了，也有点是吧？哎呦天哪，真是让人无法想象啊！所以要穿越也好好穿越，对吧？ 对， 好了，但是我们今天以上给大家介绍的三部网大了，但是播放量呢，就是除了最后这一部，其他的都是将近百万了，也还可以，希望大家都能找来看一看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就留给我们今晚戏中戏了。 今天晚上我们要跟大家围读的这个剧本呢，刚才已经说过了啊，就是来自《将军在上》。再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吧。 嗯 嗯，大佐来请、 哎。这个背景呢，就是讲述了这个柳永又来到了郡王府约这个柳希音见面，然后这柳希音呢向柳永说明了自己要嫁人的事情，然后柳永疑惑不知道柳希音要嫁给谁，柳永直言呢说自己要嫁给的人便是赵玉锦，叶昭呢与赵玉锦商量过后得出了计策来试探一下柳希音，于是两人便装模作样在房中大吵一架，赵玉锦对这个叶昭破口大骂，说这个叶昭凶悍不似女人，不会持家不会做事，一点都不像个女人，而叶昭呢只是忙着在旁边给赵玉锦递东西好让赵玉锦来摔。 嗯，也就是两个夫妻两个共同演出了一出双簧。 嗯， 就为了试一试这个出现的柳希音她到底为什么要嫁给赵玉锦。 嗯， 这赵玉锦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说的这个废柴郡王叶昭嫁的这个人、嗯、叶昭的丈夫。叶昭呢是一个从小 女扮男装 的一个将军，还立过很显赫的战功。 嗯， 就是由马思纯饰演的这个角色了。那到底谁来演赵玉锦，谁来演叶昭，谁来柳希音，谁来演还有旁白跟像什么什么那个小仆人啊，就是小宫女啊、嗯、之类的这些角色哈。来导说说戏呗。 哎呀，这个我真是没看过，刚才看了一下。 嗯， 那那个我觉得就一个男的， 别发抖， 别发抖 就一个男的，那就是大佐演、那个、 就他来演女的吧，是吧、 啊、 哎，演赵玉锦好吧， 演赵玉锦好， 你演叶昭好的， 听你的听你的 耶。 为什么 怎么了今天 不知道啊。 意思是就把重角色都推出去了。 卢导、 哦、 你怎么了？ 今天卢导一改之前的反应。 我也觉得今天卢导怎么这么热情啊， 有点反常。 卢导今天所有的变化就是从于浩变成了大佐。你可能倾慕大佐。大佐你不错，没想到你在节目里还有这样的。 刚刚那个梗是什么意思？我没大听懂。 他非常崇拜于浩 啊 啊、嗯，他是我们于浩的小迷妹。 哇哦 哇哦！ 但是结果今天你替于浩来上节目之后，他的表现就更加积极。 哇哦！ 你觉得 没有不开心，反而更兴奋。 就是，本来 什么呢？ 啊，这个事儿啊，公道自在人心吧。 好，过去吧，过去吧，咱们说戏好不好？ 这是一个秘密， 好吧？大家都知道了，还叫秘密吗？真是的，我都搂不住了。 然后你演那个小表妹， 我演小表妹， 你演那个叶昭。 我演叶昭啊， 对，我来小表妹、 啊、小表妹、哦、然后呢、剩下的呢不太重要的就我来担当。 我天哪，你这大材小用了。 然后大家就是说简单介绍，我一般来这都会说一下。第七页有个旁白，小夏子出去不一会儿柳希音走进来，然后这呢是第二场戏。 嗯， 就是第一场、嗯、第二场要注意一下。 好、 嗯嗯、然后呢第三场戏呢注意一个重点啊，第八页呢，叶昭说：“你这是怎么了，表妹？”然后柳希音开始这个把原因说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高潮部分 、嗯，一定要注意一下、 嗯、 啊！ 嗯嗯， 好了， 嗯， 大家就注意这三点啊。 好，没问题。 好， 我是赵玉锦是吧？ 对，你赵玉锦。 赵玉锦，啊、注意你是有点娘。 就是他不是娘，他是比较阴柔那种。 对，阴柔。 就是他也有自己的，就是你本色出演吧。 那啊，不行啊，这么多人听着呢。 嗯 、 我没有什么别的潜台词啊，就是小鲜肉级别的。 你真美。 对，你说对啊。 对， 赵玉锦嘛，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年轻的、嗯、比较活泼的那种男孩的形象，然后还有点小任性的那种感觉。 嗯 啊， 懂了懂了， 来吧， 小可爱。嗯， 哎呦， 酥软了，真的。好，大佐，你好好表现。 我不知道该怎么演绎这个角色了。 没事， 这是我第一次 本色出演吧， 这是我第一次对这个角色感到紧张。 走，你们来，我打板啊，三、二、一，起光。 赵玉锦摔碎一个花瓶，骂道：“ 姓叶的。”自打你嫁进家门，老子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叶昭又递给赵玉锦一个花盆，他摔碎后继续说：“ 姓叶的，你这个不男不女的丑八怪， 我打死你！我 哎，你真是敢打我！哎，反了你了！” 叶昭把花瓶往赵玉锦身上一压，赵玉锦顺势大叫，又小声说：“ 哎，媳妇儿，那个我喉咙干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那个胡军是在干什么。” 叶昭给赵玉锦拿来茶壶，看他喝完又递上来一个花瓶。 哎哎哎，放下放下放下，这是汝窑的，砸不得砸不得。 赵玉锦又接连砸了几个花瓶瓷器。 媳妇儿啊，这演戏可真够累的。 差不多了吧，歇着吧。 不是，我说你说你这表妹可真够混账的啊，想嫁给皇亲国戚说一声不就完了吗？非要搞什么东西。你说她要是嫌皇叔父太老，那她去太子那也成，非要搞什么手段，闹得这鸡犬不宁的。 我估计她就是想嫁给你吧。 我呸，她想嫁给我她也得考虑一些正房的感受啊，害得我两个月不能行房，这太可恨了。 是是是，我们都觉得表妹可能别有目的，这背后也另有隐情。狐狸的意思呢，是先试试看表妹到底是不是真喜欢你。 对，我们你跟狐狸统称我们呢。 啊，我们俩好兄弟嘛。哎，你看，哎，这摔的都差不多了吧，是不是行了？ 小夏子，那个去把表小姐叫来。媳妇儿，咱等着看好戏吧。 小夏子出门不一会儿，柳希音走进门，看到满地的碎瓷器。 拜见郡王。 表妹，我刚刚和郡王商量了，我给你相了一个品貌不错的新晋进士，嫁过去你就可以当主事儿的主母，你觉得如何？ 希音心中有愧，实在不愿意嫁人。 你的名节因为赵玉锦而受损，就让他对你负责怎么样？如果你执意要做郡王的小妾，我于心不忍，这样也没办法跟舅舅交代，所以我决定。 决定什么？ 决定成全你们，我和郡王和离，让他明媒正娶你，给你正式的名分。 够了，你这个不忠不孝的女人，老子早就不想跟你过了。倒是柳姑娘你，哎，这个多才多艺，貌若天仙，又深得母亲喜欢，你跟我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你看我这连和离书都写好了，这上面啊有我跟他的签字画押，母亲呢、啊、也认可了。这段时间呢，我先在外边给你置办一个宅子，过两个月我就用花轿把你娶回家。 你这真的、 这个和离书的确是旁人代笔，是我亲自签名的。大将军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大局已定。 哎，郡王和阿昭乃是皇家赐婚，太后虽不临朝，但威名还在，和离岂不是欺君？莫非阿昭与郡王的和离书是假的？我名节已失，能做郡王的妾室已是我的福分。 表妹这是要干嘛呀？许备给他良人他不乐意，让他做正事他也不愿意，他到底想要什么？ 不是，这柳姑娘的精神状况要么出了问题，说话做事毫无道理，要么暗藏玄机另有所图，应该步步紧逼，将他不愿透露的真相狠狠给他挖出来。 那个你不用怕的，就算这个姓叶的呀可以只手遮天，我南平郡王背后可是有皇上撑腰的，我告诉你，我娶了你他也不敢拿你怎么样。 可是若我拆散你们夫妻，叔父会该怪罪于我的。 柳将军难道不清楚他的外侄女是个什么货色吗？成婚了这么久了，持家管事样样不通，还天天压在自己相公头上。再说了，我已经给他三分情面了，以夫妻不和为由和离，让他尽数带着自己的嫁妆回家，也算是尽了夫妻情面了。不是，怎么你不高兴？ 哼，你这个小混混。 啥？我小混混？ 谁要嫁给你这个小混混啊？哼，见异思迁的贱人。 你这是怎么了，表妹？ 自从你揭破女儿身份之后，我就知道我们两个人之间就再也不可能了。我希望你嫁个好人，可是没想到你却嫁给了他。阿昭，你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你配得上世界上最好的男人，我心疼你。阿昭， 所以我才用迷香让你二人分离。我又在大庭广众之下又暗器打伤他的脚让他落水，然后我以救人为借口跟他纠缠不清。我就是想让你看清他，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啊。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还要和他在一起。你知道吗，从小到大我都做着同样的一个梦。我梦见我的阿昭从战场上归来，骑着雪踏，一身白衣，在芦苇荡中停住，牵着我的手，笑着对我说，表妹，我回来了。我什么都不求，我就求与你一起骑上踏雪，两相依偎。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 我真的没想到你是女儿身啊。 叶昭和柳希音抱在一起哭着。 哎呦，真的是天天打雁，今儿被雁捉了眼，只有我赵玉锦骗别人，哪有别人骗我的。哎呀，真是丢死人了。哎，气死我了，不行，我得走。 赵玉锦推门走出，小妾、仆人、侍女在门口偷听，被撞见。 看什么看，给我滚开，这个女人阴险狠毒，手段卑鄙，真是蛇蝎心肠。还有我那媳妇儿居然还要袒护她，真是是非不明，黑白不分，不可理喻。 哎呀，郡王摔倒了，郡王快起来吧。郡王 看什么看，都起开。 哎哎，相公，相公你怎么摔倒了？相公， 哼，你来干什么？找你表妹去。 哎呀，你这不是摔着了吗？我来看看你啊。哎，我不找，我不去啊，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那儿陪着你。你哪儿不舒服啊？你告诉我。 老的腿都让你弄折了。 那要不要找太医啊？ 找什么太医啊，找你表妹。 我不找，我不找，我陪着你啊。哎呀，消消气儿，消消气儿，老公。 陪我，陪我干什么？我是那见异思迁的贱人啊。 你是吗？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都是我的错，是我不好，是我不好，好不好？ 哼， 相公你哪儿疼啊？哎，我陪你啊。 哼， 你哼完了没有？就能不能感觉到这部剧真的就是他 挺好玩的。 他又有情节，然后又很轻，然后又能让你就是说不上是放声一笑吧，但至少是开怀的，就是小笑一下。我觉得还蛮能调剂人的心情的。 对，确实是这样。 嗯，是吧？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这部剧在最近的这个网剧当中能杀出重围的一个原因。啊，卢毅你怎么看？ 我觉得大佐简直声台形表样样出色。 能给我一特写吗？能看一下我现在的白眼吗？真的。 小迷妹，你姐，对， 那个， 真的真的，我是发自肺腑的， 脸都红了。 不是热的吗？确定不是？ 我现在已经不知道于浩是谁了。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这有点狠啊！他当于浩的小迷妹当了好长时间啊！ 我可不可以申请把他的麦拉下来？ 你看，我也觉得是吧？你说于浩跟大佐完全不是一个段位啊！你怎么能？你这个。口味也是变化太快了， 广阔一点， 这视野太宽阔了，真的是 有点可怕哦。 我们还是来说这个戏本身吧，就是你觉得就这个戏的角色的设置是不是还是那种就是比较经典的那种设置吗？ 应该是欢喜冤家那种一对儿的那种男女设置，然后呢再出现一个角色，然后给他们设置各种的障碍，然后让他们俩从分的一个状态变成一个合的一个状态的这样的，你要说非常的学术的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坦白讲哈，我觉得最难排的一种戏你知道是什么戏吗？就是这俩人两口子已经好了，就是他在这个戏当中他是由不好到好，两口子结婚了，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对吧？再从结婚之后再开始写他们的婚姻生活，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难构架的。你如果说你上来就是一个夫妻俩，你演夫妻生活，他们俩之间有什么磕磕绊绊，有什么幸福的这些家事，好事儿，我觉得我们都是 OK 可以接受。但是你一开始两个人可能谁都不认识 谁都不认识谁， 而且还是欢喜冤家，对，后来结合了，结合之后你再写婚后生活，你是往好里写还是往不好里写，是吧？就我就觉得很 原来我小很小很小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喜欢看一个戏叫《上错花轿嫁对郎》， 上错花轿嫁对郎， 也是一样的，这样的， 哦，我都看过，啊，都看过， 我们是一个年龄段的， 我还小。对，就那个我也有印象， 对吧？一样的设置，他就是都是来展现这两个主要。其实我们看这个剧本，你不就是你看这个剧本你为什么喜欢，其实最主要的是你喜欢这个人， 喜欢这个角色、 啊、 他这个角色设计的非常好，不管是男的也很讨人，我们写剧本就叫讨喜，女的也很讨喜、 嗯、 没有任何人角色让你觉得很讨厌，就算他有点小小娇嗔小可爱，你都会觉得这个男的很可爱，不管他做什么都很可爱，就是、 啊、 这个是看剧你为什么会抓住观众，就是这个东西、 嗯、 你那个剧本架构的很完美，哎呀天衣无缝，但是这个角色架构不，这个角色建立的不讨喜，那这个剧本也没人看的、 嗯、 这个剧也没人看的， 明白了、 嗯、 所以他的成功其实还是 对角色， 对 人物设置，然后演员的找的演员怎么演的、 嗯、 其实这是很第一点很重要的， 嗯， 当然它制作也很重要， 嗯，我们今天抛砖引玉啊，给大家重新围读了一下这个《将军在上》，所以也希望借此机会再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网剧推荐的第一名《将军在上》的这个网剧啊，还是挺好看的、 嗯。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锁定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收听收看我们的今晚游戏，也感谢天津玉扁国际生物科学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卢一，感谢亚俊。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们，咱们明天晚上6:45再见。接下来您要收听到的是《伯虎 点秋香》， 明儿见，拜拜， 拜拜。